不久之前，苏州的王先生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因为一时疏忽，右手的两根手指被砸断了。在当地医院告知可能会被截肢的情况下，王先生当即打飞的回国，成功进行了断指再接手术。已经断裂25小时的手指是如何回归原位的？站在专业手外科医生的角度来看，这算是奇迹吗？断肢再接技术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打飞的接手指。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新的一周到来，咱们又见面了，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下午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啊，接到了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座机上。一位姓罗的老师跟我聊了半天，说自己呢平常啊也非常关注我们的节目，而且在退休之前呢也是一个科技行业的工作者。谢谢这位听众对于我们节目的关注，也谢谢更多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且没有给我打来电话的朋友们。也希望说呢，我们在节目之外能够有更多交流的机会，让科学去传递到每一个人的身边。接下来呢，照亮新闻深处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今天是2015年11月16号，我们和大家回顾在111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04年11月16号，英国的电气工程师、物理学家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发明了真空管。真空管的发明呢，其实要从它的现象的诞生来讲呢，其实可以追溯到灯泡的发明人托马斯·爱迪生。1880年的某一天呢，爱迪生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呢，在灯泡当中多放了一个电极，并且是撒了一点薄片，结果发现呢奇特的现象，当第三极通正电的时候，薄片毫无反应，但是通了负电的时候呢，薄片就随之翻腾漂浮。开始呢，爱迪生啊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是由于他不经意的发现，就把这个现象记录下来了。一直到1901年，一个叫做欧文·理查森的人呢提出了定律，是说明了电子的激发状态是会引起薄片的漂浮。后来呢，他凭借这样的一个定律是拿到了192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接下来咱们今天的主角就要出场了，他就是约翰·阿布罗斯·弗莱明。在1904年，他发展出了二极管。实际上呢，真正啊运用于现在的这种半导体之前的二极管或者三极管呢，是一个叫做李德弗瑞斯特的人在1907年呢所做出来的。真正应用的大部分呢都是三极管。在20世纪刚刚开始的那些年代啊，因为半导体呢没有说像现在呢发展的这么蓬勃，在那个时候呢，真空电子管是很多电子设备当中呢必须的一个元器件的设备。但是后来呢，因为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以及呢它的价格不断的在下降，现在能够见到真空二极管或者三极管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但是在某一些军事用途，甚至说呢 X 光机当中，二极管三极管都还是存在的。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英国的电气工程师、物理学家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发明了真空管。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什么情况呢？就说有些事儿呢，可能一开始你的初衷和你最后达到的结果并不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就来说这样一件事情啊。美国的研究人员报告说，他们原本呢打算要开发一种新的技术，这种技术呢是不接触 表面来探测呢这个物体当中是不是含有炸弹。原本是一个侦测炸弹的技术，但没想到发现这个技术呢对于检测人体的肿瘤也能够起到非常神奇的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个新闻的同时，也有请了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发现，用检查炸弹的技术来检查肿瘤，这事儿靠不靠谱。寿陀，寿陀晚上好。 哎，玉龙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刚才呢我是讲了一句咱们中国的古话啊，有些事情呢一开始的你的意愿和你最后的结果也许不见得是相等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和大家提到的这个事情，检测炸弹的技术它是怎么就可以运用检测肿瘤呢？这个准确率高吗？ 其实啊，可以说在我们目前检测炸弹的各种技术都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应用在医学领域。因为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去机场或者是地铁会有这个安检，我们的行李会被这个有安检仪通过，然后呢大家都可以看到，不用开包我就可以看到这个仪器里你的箱子里面装了什么东西。这个其实呢跟我们在医学里面用的这些比如说 X 光成像啊，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这个成像方式是非常像的，它其实是用的类似的东西。因为我们来检测炸弹也好，或检查这个肿瘤也好，都是在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的情况下被其他东西挡住了，被其他东西包裹了，然后呢我要去找它藏在里面的东西。其实用的原理应该差不多，像今天我们你说的这个呢，我也去看了一下新闻，去看了一下那个报道，还是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呢它跟目前的这个整个世界的安全形势有一定的关系。像过去呢我们这些这个常规的炸弹的检测手段呢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机场的安检仪，比如说像这种恒量的化学物质的探测，有的时候我们去机场或者是其他地方有安检人员会拿一个小贴纸在我们身上蹭一下，然后拿回去检测，其实它是来检测可能的爆炸物或者是危险品当中的一些分子，因为你即使藏得再干净它也会有少量的漏出来，这些东西呢可以被快速的检测到啊，用来提示。其实跟我们在化验室里面去做采你一点血去化验你的身体的指标其实是非常像的，是用比较类似的方式。然后呢现在的新的这个安全形式呢，也就是这个恐怖主义比较猖獗，然后呢像这种人体炸弹、炸弹背心儿，像这样的这个非常多。这种的给这个安检带来的新的挑战呢，就是你很难去上去搜身了，或者是我拿这个安检仪到你身上去扫，这个时候它这恐怖分子有可能就已经启动炸弹了。 对， 它需要一个稍微远距离的、不需要身体接触的这种，有可能我隔你还有两三米呢，然后呢我就已经知道你身体里面可能有你的这个衣服里面已经藏了什么东西了。它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微波。微波呢其实就是我们微波炉用的那种东西吧，其实 用的那不是用来热饭的吗？ 对，你其实咱们一开始就说啊，有你说这个主题了，就是有心插柳不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其实微波炉的发明，我们对微波最大的认识应该就是微波炉了，我们天天在用。其实微波炉的发明也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最开始的时候人们不是为了发明微波炉，而是想用微波做探测，就是微波做雷达。微波雷达，然后发现了这个波段的这个无线电波的热效应还是蛮强的，然后呢就把它变成了微波炉。现在呢我们又让微波炉用微波呢重新回到它的本行去做探测。那这些探测呢其实不是像过去的那种微波雷达的探测，微波雷达就是我们发一个微波波段的无线电出去之后碰到障碍物它会反射回来，然后我们接收这个无线电信号，这是传统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只能去用来探测物体的表面，探测物体表面我们知道飞机在那儿，几十公里之外有一架飞机我们可以知道，但是呢里面有什么用这种方法是做不到的。它这个方法呢反而用了微波炉的原理，就是微波是可以有热效应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含水量比较高的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分子，它是有热效应的，会让它升温。 对， 会让它升温。虽然这种仪器不会像微波炉一样把东西把肉煮熟，不会把我们就是变得很热或烫伤一个被探测的人，但是呢它会让这各种分子啊就升温很低的程度。但是呢我们怎么来探测它们升温呢？过去呢我们是用这个温度探测器，比如红外线探测器啊，但是因为它升温的幅度太小了，特别是隐藏在这个物体里面的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呢它还用了另外一种技巧的思路，就是这物体在升温降温的时候，因为它要分子要运动，会发出超声波，它要震动，震动呢就变成了声音，这声音呢是超声波段的， 这要得益于现在的电子技术的发展。就是过去比如说在十年前，其实类似的思路已经在开始有很多人在考虑了，用这种方法来做探测。但是呢，那个时候的电子元器件的水平没有办法做到探测如此低能量的超声，排除一些干扰去探测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目标的那个超声，这很难。但是现在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我们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了。所以说它现在已经开始来尝试把它推到实际应用当中去用来探测炸弹。当然了，如果是去探测肿瘤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而但是呢，这个是其实理论上讲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就是这个肿瘤不能太深，不能在身体里面太深的部位，一般是些皮下的肿瘤，最常见的比如说乳腺的肿瘤，因为乳腺是就在我们皮肤下面，离着我们的表皮很近的。 对。 而且呢，它这个你如果去做热效应的话，它升温还是蛮快的。有类似的研究用微波来探测乳腺癌或者是乳腺肿瘤，这个呢是取代其他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原来最常用的是 X 光。X 光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对于身体还是有一定的伤害的，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在没有必要的时候去做 X 光。但是这个呢，用微波这个技术呢就可以减少对病人的伤害，但是这是有一个理论上的可能，如果是真要在临床上看到它的话，保守的估计可能还要需要5到10年吧，我个人认为。 这也是一个新的思路，而且这个思路呢，目前呢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都见到了一些可以去应用的端倪。谢谢寿多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科学解读，送您走了，再见。刚才我们和大家呢来分享到的是一个新鲜的研究，原本这个研究呢是以侦测炸弹为初衷，但是后来发现在医学这一方面也是有着很神奇的效果，期待说这样的研究能够早日成为现实，来去造福每一个人，也让疾病离我们远远的，让健康快乐离我们更近一点。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走入今天的话题。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儿是和打飞的有关系。不久之前，苏州的王先生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因为一时疏忽，右手的两根手指被砸断了。在当地医院告知可能会被截肢的情况下，王先生当即打飞的回国，成功进行了断指再接手术。已经断裂25小时的手指是如何回归原位的？站在专业手外科医生的角度来看，这算是奇迹吗？断肢再接技术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打飞的接手指。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过去呢我们都说啊，这个打的啊会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提高，也会呢提高生活或者工作的效率，但是要说有人呢打飞的的话，你可能就觉得哎呦这是不是有点浪费呀、这个飞机呢虽然快，但是你花的钱又是更多了呀，尤其呢你要是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呢，没事打个飞的，哎呀大家就会觉得真是太败家了，太烧钱了。但我们今儿要跟大家来说的这件事儿，打飞的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在外国工作的王先生，这王先生呢是苏州人啊，不久之前呢是因为在工作过程当中一时疏忽，和工友呢没有配合好，他右手的两根手指被砸断了。这砸断了之后啊，这位苏州的男子王先生呢就到达了埃塞俄比亚当地的医院去看。这当地的医院啊可能是因为医疗水平有限，就告诉他说，哎呦先生啊，您这手指啊可能保不齐了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唯一能够给您做的就是把手给它切掉，这样能够呢留您的性命。这一想啊，王先生就觉得，哎呀，我还是希望说能够把我的这个手的功能都保存下来啊，没有人希望说自己啊在下半生就只用一只手来去生活了。王先生一想，现在呢咱们国内的这个医疗科技呢也越来越发达了，虽然说呢这个事情啊已经发生了有好几个小时了，当即一想赶紧买机票回国， 然后接下来呢就买了一张机票回到了祖国。结果到了中国之后呢，就立刻直奔医院，经过医生的整套的处理呢，在他的手指头脱离他的手25个小时之后又全接回去了。这个新闻呢昨天已经成为了互联网当中的一个点击热点，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我看到有一些网友评论啊，有人说哎呦这个医生的水平真是太厉害了，离开了1000多的手指头都能接得上，了不得，点个赞。也有人说这位呢王先生啊，这个在关键的时候呢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策，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了，也有人说，哎，说这个你站在专业医生的角度，好像这也不算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情嘛。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积水潭医院手外科副主任医师易传军，欢迎易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 你好，玉龙，你好，听众朋友好。 昨天呢，我把这个新闻发给您看了啊，您给我的回复说有必要要给大家科普一下。我先问您啊，您是一个专业的手外科医生，每天都和手指头啊以及相关的这个手关节来去进行各种各样的接触。在您看来，我刚才讲的这个新闻事件，断指离开手25个小时再接上，这算是一个奇迹吗？ 事实上这个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奇迹，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这种奇迹每天都在身边发生 啊、哦！您这说的比较保守，这实际上就不能算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奇迹了。 是这样的，因为实际上这我们把这种叫断肢，实际上还有一种损伤叫断指。刚才这种叫断指，另外还有一种断肢。 对， 这种技术实际上已经是1963年就有了 啊！1963年就， 而且、 就是、那时候就成熟了吗？ 没有成熟，1963年。世界上第一例的断肢在植是在中国 啊，您说的是断肢在植还是 断肢在植？ 不是断指在植， 断肢是断肢在植是1963年、 嗯、 我们的陈忠伟院士 哦， 上海六院的陈忠伟院士完成的。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断的是哪个身体的部分呢？ 他是他的那个肢体断了之后，然后当时接上。 嗯， 您说的那个断指是1965年 哦， 在我们北京聚昌医院。 啊，就是您工作的这个医院， 对对对， 首例，全国首例。 应该也是，应该算是世界首例 啊，世界首例。 是我们的已故的王淑芳院士他们完成的。 哦，哎呦，真是厉害。 不过呢，比较遗憾，他只活了半个手指。 只活了半个手指。 对，但是那也是。 是哪个手指呢？食指、中 指、 食指。 食指。 这半个指的是前半个还是后半个呀？ 当然是靠近 外边的， 靠近那个靠近手掌这一部分了， 这一部分是活着的。 对， 外边的呢，就是看起来还是在的，只不过是不能动了。后来也截肢 了，坏掉了，那肯定是要截掉掉。 哦，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对对 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的这个新闻事件啊，我看到有很多媒体的报道说，25个小时坐飞机从埃塞俄比亚回到了中国，后来一下飞机就进行了手术，这个手指头保下来了，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是的。是的。 但是现在的这个医学科技的发展，这个事情。照您说，其实每天都有在上演。 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当然要恭喜这位王先生。 嗯。 也要感谢我们的同行。 嗯。 做出了一个努力。 对。 实际上这种技术，从上个世纪开始到现在，已经是一项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嗯。 我们的现在从事的这个专业叫手外科。 嗯。 当然，我们的手外科不是说专门针对手指，还有更广的范围。 嗯。 但是像断肢在植、断指在植，就属于我们工作中的一部分。 嗯。 那么这个技术现在是实际上在中国是非常普遍，而且技术水平非常的高。 嗯。我问您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核心的时间是25个小时。 对。 那在您看来，或者您接触过的案例，最长的时间到多少，这手指头还能接得回去的？ 实际上我们要把这两个要分成两类来看。 嗯。 那么对于单纯的断指在植， 嗯。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或者是多个手指头掉的这种情况。 嗯。 那么从时间来讲，当然所有的这些离断的肢体或者是包括手指，当然是越早接活的几率越大。 嗯。 嗯，但是说如果保护的好，保存的好。 嗯。 那么对断指在这来说，实际上现在二三十个小时一点都不稀奇。 哦，那最长的，比如说医学当中记录的有多久呢？ 最长的，实际上前些年，我们的一个同行做了一个，因为当时一个特殊的情况， 嗯， 因为当时没法进行一个断指在植，他把这个肢体冷冻之后， 嗯， 然后在我印象中是在1周之后 对它进行了一个再植，仍然存活了。 一周之后。 对。 哇。 所以说对于二十多个小时如果能保护得好，当然不是一个、嗯、并不是一个什么很奇迹的事儿。 嗯。 当然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奇迹。 嗯。 刚才我说了，实际上要反过来说，对于一个离断的肢体， 嗯， 可就不是这么回事儿。 比如说这个胳膊掉了。 哎、对，我们比如说胳膊掉了，因为实际上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一个单纯的一个手指断，它牵涉上的组织比较少， 嗯， 它可能就是包括皮肤啊、血管、 嗯、 神经、肌腱、骨头。 可是您说比较少，我们的手指头这么灵活，能拿筷子，能弹钢琴，还能够变各种各样的花样。 对，我不是说如果一个断指在直设置的组织比较少，但对一个断肢来说，它要求会更高一些 啊、 要更高一些，尤其是在这个时间上是要求非常高的。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牵涉了一个重要的组织，肌肉组织。 嗯， 这个肌肉组织它对缺血的耐受力非常的差。 嗯， 如果超过六个小时的缺血， 嗯， 那么这种肌肉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我们叫坏死。 哦， 啊，所以说实际上真正最具有挑战性的是断肢在植。 嗯，就现在照您这么说， 嗯、 手指头断了， 对， 这基本上您只要别弄丢了，然后保存的好，一个星期之内都还有成活的可能，这手指头都还是差不多的。 从时间上讲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真正的手指能不能接活，时间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事情，尤其是手指断指在指， 嗯， 而是说在组织的损伤程度， 嗯， 刚才你提了这个王先生，他是一个，你比如说我们这种叫挤压伤， 对， 那么实际上他会中间会挤断一部分， 嗯， 那么而且他的血管的话，可能会对于一个断指来说，他要的血组织要损伤的范围比较小， 嗯， 你比如说你整个这个手指整个都压坏的， 嗯， 那种是没有再植条件的。 哦， 嗯， 这个也得细分， 对对对，它是断指也是要分的。你比如说，最好接的也是条件，我们对认为这种再接的条件比较好的，就是那种、 嗯、 我们叫切割伤。你比如说像最简单的， 嗯， 自残的时候用一刀剁下来的那种， 听起来挺瘆人的。 当然，这种就是它的组织条件就是相对要好一点的， 嗯。 这种它的存活的几率要高得多 啊、比如说这个五个手指头当中有没有分哪个好接一点，哪个难接一点？ 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越靠近手掌这一部分，就是因为它的血管会越粗， 嗯， 所以说越靠近近端，相对来说更好接一点， 嗯， 同样，因为我们接断指在此最主要的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要接血管， 嗯， 那么血管的话，就是当然是越粗。接的那个活的几率越大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按手指来算的话，你像这个 大拇指肯定是最好接的， 对，它的 血管 要更 粗，因为大拇指最 粗 嘛， 嗯 啊、 哦，当然从这是从单纯从血管，因为接这个还不完全是说血管的粗细是一个决定的， 嗯， 当然牵涉到很多的技术细节， 对， 嗯，我们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一直到最后这一节， 嗯， 就到指端这一节，那么断了之后。都是可以再植活的。 嗯，哎，您说到这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新闻一开始讲到这位王先生，他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那边医生说我没办法了，您只能咔嚓了，但是回到中国就 OK 了。这事儿我就想问问您，咱们这方面的技术在全世界是不是已经处于比较领先的了？ 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中国的显微外科技术，包括台湾地区， 嗯， 还有香港地区， 嗯， 都是很厉害的。 哦， 在全世界都是我觉得绝不落后于西医国家西方国家。 嗯。 实际上我们在这些方面目前这些年要比他们要更发达一些。 嗯。 啊， 我们再来说一下那个断肢的问题，就在您看来断肢现在还有很多是比较难的，是攻克不了的，比如说六个小时就是一个生死大限。 是这样的，当然并非绝对，但是说为什么别人会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一个组织保护得好， 嗯， 那么它这种坏死的时间会往后延， 嗯， 但是来说大部分的组织尤其是肌肉组织在四个小时之后，在六个小时之后它这种改变就是不可逆的， 嗯， 所以说对于断肢来说，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词了，就是时间就是肢体， 嗯， 啊，就说因为你早接它的不仅能够获得这个肢体的存活，而且它会有功能， 嗯， 那么你晚节可能你能获得一个肢体， 嗯， 但是它的肌肉坏死了， 嗯， 它的功能就完全要依靠我们以后来再进行重建了。 哦， 是。 您每天在工作的时候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无论是断指还是断肢，这些都会遇到。我对于您的这个工作条件是特别好奇。我们一般在电视上看到医生做手术，都是一个那个圆的那个无影灯，然后医生穿着白大褂，然后病人躺在手术桌上。做手外科的手术也是这样做吗？ 实际上我们这个专业实际上有一项很重要的技术。 嗯， 刚才说到为什么是1963年之后才开始 对 出现这项技术的呢？因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一个显微镜， 嗯， 或者叫放大镜。 显微镜不是很早就有了吧？这个19世纪初就已经 是这样的。 对啊，普遍了。 那时候把它应用在医学的临床上， 嗯， 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对， 嗯，当然这个技术现在在很多的专业都有， 嗯， 包括你像神经外科， 嗯， 实际上那像整形外科， 对。 包括我们的手外科， 嗯， 很多技术都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 嗯， 我们的工作环境实际上是，就是说，像这个接着去断肢断指，我们一定是在一个显微镜下，要去把这个我们的，嗯，像你说的工作环境，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桌子、一些器械， 嗯， 很简单的，但真正的难处是我们要再放大最少4倍，一般来说4到10倍这个显微镜下面再去缝这个血管和神经的。 嗯， 对。 那就是您每天的工作，哎呀，这都有点什么意思呢？我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我个人觉得瞬间能想到的就是在大米上进行雕刻。我们见到好多这个人的本事绝活在大米上雕刻，一个显微镜底下一个放大镜下面一颗大米，上面刻个字啊什么的。再还有一些那个人玩浮雕，比如说在桃湖上雕个船什么的。您每天干的事儿类似这样的事情？ 当然，你这种比喻也有相通的地方。 嗯， 但是相对来说，大米坏了，我们还可以有大米 啊。但是手要坏了， 手坏了， 就这一双 是这样的。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实际上我们的都有相通的地方。 嗯， 我们的这些大部分的工作，尤其像你说的这个断肢断指，当然是在显微镜下了，显微镜下完成的。举个例子。我们的缝线可能比你的头发丝还要细 啊。那您能看得啊？对，您能看得到，有显微镜， 有显微镜， 但是手把它能捏住，而且还能打结儿，还能缝， 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了不得啊。 当然，所以说一个好的显微外科医生，一个手外科医生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才可以完成的。 当时您练功的时候是怎么练的？也是铁砂掌吗？叉叉叉练稳定性。 那是功夫，但是我们这种也是要经过训练的。那么我们要在显微镜下，从简单的开始，你比如从缝在下面，像你说的练习打结， 嗯， 练习缝纱布， 嗯， 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去缝大鼠的耳朵， 嗯， 它的尾巴， 哦， 啊，就当然是缝它的血管嘛。 有没有这样的比赛？比如说，同样都是手外科医生，今天作为导师，您让您的学生来，我们进行一个比武大练兵吧。然后大家一起来打个结儿啊，用头发丝编出一个中国结来，看谁编的最快。 当然这种趣事还是有过的，就是大家去一个锻炼。 嗯。 但是更多的是要每一个大夫要去从一点一滴慢慢开始练才能够练成的。 嗯。 而且实际上，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说缝血管。 嗯。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断肢断指，实际上主要的功夫在于对于组织的损伤的判断。 嗯，这个怎么解释呢？ 就是简单讲，就是哪些在受伤之后， 嗯， 那么一定有一些组织是坏掉的。 嗯， 那我们实际上要把这些坏掉的组织，包括神经啊、血管的一些坏掉的部分要去掉。 嗯， 然后保留好的。因为我们举个例子，还是拿血管说吧。那么我们把这个血管损伤之后，它是有一段血管是不能用的， 嗯， 那我们要判断哪些血管能用，哪些血管不能用。 不能用的怎么办？ 不能用了也就要去掉，不要去掉。那么我们有可能，你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手指要缩短一部分在接上， 哦， 还有的如果说缺的特别多的，我们可能会从别的地方去把血管移植过来。 哎呦， 就相当于我们类似一下我们的那个水缆工缺了一段血管，我们就把它 一段血管来给它接上。 可是您这一比喻啊，我就觉得水暖工啊，要是这样拆东墙补西墙都挺不容易的，再别说在人的手指头上或者胳膊上手腕上来进行这样的工作， 是 确实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是的，是说这项工作是很辛苦的。 嗯， 其实很多的手外科医生都是从这样慢慢做起来的。 嗯， 那么像一开始要可能做一个段子要做很长时间， 嗯， 因为甚至你去缝每一针都是很要很大的努力， 嗯， 因为你既要保证你把这个血管缝好，还不能说你想血管它是一个管腔，也不能把那管腔给缝死了， 对对对， 就不过血了， 对， 所以说还是一个很辛苦的事。你想我们要一直盯在显微镜下面， 嗯， 好几个小时， 嗯，您做手术的时候是站着还是坐着？ 做这种技术都是坐着， 得坐着， 但是有时候是要站着。 今天您做了几个手术？ 哦，今天我做了五个手术。 五个手术啊！ 啊， 哇，从几点开始的？ 从早晨8:30开始的。 哟，真是太不容易了。哎呀，医生，尤其是这外科医生啊，当然我今天是因为见着您了，我就说尤其是外科医生，所有的医生都是值得去尊重的，真是特别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谈到这个断指再接的这个手术啊，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您也提到断肢再指再接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您觉得这个事儿接下来咱们能够像在断指这一部分再取得这种革命性的突破吗？未来比如说胳膊出现什么问题，一个星期以后也能接得上，这可能性大吗？ 起码就目前的它还不能完成。 嗯， 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就是所有的组织它都是用一些简单的一些细胞， 嗯， 那么包括一些组织然后来构成的，那么细胞就跟咱们的人的这种寿命一样，它也是有寿命的。 嗯， 那么我们的一个断肢那个离断的肢体， 对， 那么实际上它已经没有营养供应了。 嗯， 那么所以说它能够存活的时间当然也是有限的。 嗯， 它一个这种所有的组织的存活都需要营养，需要氧气来供应，是吧？没有这些组织，没有这些营养物质之后，它自然会要出现坏死。 嗯， 会要出现我们讲叫变组织变性。 嗯， 就是它坏死的一个过程，它要经过一个坏死的过程。 嗯， 我们能做的是在这个在它坏死之前去挽救它。 嗯， 当然我们也都不断在进步，就是怎么把这个组织能够让它存活的时间更长一些。 嗯 啊， 嗯， 说到这里的话，就是我想借你这个广播啊，就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经常会遇到说老百姓打电话问我们， 嗯， 我的肢体断了，我应该怎么处理啊？ 嗯， 刚才说了，其实我们有一项很简单的技术， 您说 就是冷，就是把让它肢体变冷， 嗯，就冷冻起来， 冷藏 啊，冷藏起来， 冷藏， 放到家里的冰箱可以吗？ 是不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的那个手指掉了， 嗯， 那么我们要用你尽可能干净的纱布啊、纸啊， 嗯， 甚至说普通的布都可以，毛巾都可以， 嗯， 给它包起来， 嗯， 包起来之后，然后呢，周围可以放上一些温度比较低的，你说冰块， 嗯， 甚至说最简单的买一个冰棍都可以， 嗯， 周围给它放上这些， 嗯， 那么可以保持让它的温度降低， 嗯， 这样的话它可以延长它的这个肢体存活的时间， 嗯 啊， 但是不能降到0度以下，不能让它全冻了。 是这样的，您说的对，实际上我们好多老百姓，包括一些非专业大夫，会把这个鱼的认为这个温度越低越好， 嗯，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说我们刚才说了把它包起来，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把它放到一个塑料袋里面， 嗯， 中间要隔跟这个像这些冰块要隔一段距离， 嗯， 这样的话既让它温度降低又不至于冻上， 嗯， 为什么不能让它说，因为你冻上之后实际上你还来有一个复温的过程， 嗯， 那么复温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对组织是有损伤的， 嗯 嗯，如果你把它冻成冰块了， 嗯， 那还有一个，因为我们也不能说一下像那个热水似的给它烫开，这可能不行，我们要让它慢慢的复温，像这个时间也延长了你接肢体的时间了。 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讲过类似的 一些科学知识，说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人的细胞呢是有细胞膜的啊，因为这个在是在细胞壁细胞膜，我一下瞬间记不清了 所有的细胞都有这些结构 啊，对，说人和动物好像是只有细胞壁，人是有细胞膜的嘛， 对，植物的是有细胞壁， 对，然后人是有细胞膜，说你在其中呢是有这个水分在细胞里面嘛，你如果一旦低于冰点以下的话呢，它那个水啊，就是一下变冷了以后，结晶了以后，它可能会把细胞膜给扎破， 是这样， 扎破以后呢，你等回头再一化，那水都全流出来了，这事儿就不行了。 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实际上这个在细胞里发生的这个故事应该比这个要复杂的多，所以说你要真是把它冻成一个大冰块来，可能还真是不一定接得了，因为还有一种损伤叫冻伤。 今天我们跟您聊了这方面的话题呢，您也跟大家来聊了聊具体的一些科学知识。我抬头一看呢，今儿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又跟您学了不少这一方面的知识。我们今天呢，我在节目一开始还说了，有听众还打电话来反馈我们节目的收听的意见，每次呢也能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许许多多有用的知识和内容，当然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更好的改进型的意见。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更要感谢专家来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宝贵的知识。 好，谢谢你，谢谢听众。 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样了啊，也感谢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在明天的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 好的姿势，哦，哎呦哎呦。